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2018年1月28日，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音乐会将会在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中和大家见面。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主题，大师与少年。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乐团小朋友们还有音乐家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春节序曲，还有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作品第525号，冠军加洛普，还有匈牙利舞曲第5号，这是来自于勃拉姆斯的，舒伯特的钢琴联弹军队进行曲，还有莫扎特的第3小提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最后呢还会为大家奉献的是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组曲当中的音乐。那从1月23号开始呢，乐团也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小朋友们和音乐家们共同在为这场音乐会而加紧练习，进行我们的集训营。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来自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和我们乐团的孩子同台演出，比邻演奏，这也是为我们小小少年们撑起了起航的风帆。那到现在呢，可能还有朋友没有听过2017年的8月份乐团成立音乐会上的一些录音。那今天我们就再次回到那场音乐会当中，我们来聆听一下在那场音乐会上演出的曲目，其中呢就有马上听到的《彼得与狼》。担任解说的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电台的3位主持人，刘佳、刘甜甜和婉乔，指挥也是我们乐团的总监汤姆海先生。 现在掌声有请指挥家汤姆海。 嘿，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讲的是一个小朋友叫 Peter 智斗大灰狼。哎，这个故事非常吸引我，为什么呢？因为啊，它是用音乐讲的。 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交响乐团的用乐器来扮演的，比方说长笛就是小鸟，小燕子， 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像小燕子一样呢？我们再来听听双簧管的声音，它代表了呱呱叫的小鸭子。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单簧管，它代表了蹑手蹑脚的猫咪。 还有巴松管，代表老爷爷。哇，听一下，好深沉呐。圆号， 代表的是大灰狼。 小朋友则是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的弦乐器一起合奏扮演的，这个主题我最喜欢了。 打击乐定音鼓代表的是猎人，听多威风啊。 好了，掌声过后，故事马上开始。一天清晨，皮特推开了大门，然后走进屋前一片绿油油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只鸭子，一只鸭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它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皮特没有关门，他决定趁机会到牧场中的深水池中游个痛快。 刚刚的麦丽，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呢，是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上的现场演奏。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支具有完整的管弦乐团、管乐团还有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音乐团体。那乐团的艺术导师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中国音乐学院的顶级的音乐家们。在我们的乐团当中，年龄跨度从8岁到18岁，虽然他们有着较大的年龄跨度，但是他们在团队的合作当中找到的是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自信且自律，让他们有信仰、有素养、有责任、有担当。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乐团在音乐总监汤姆海先生的指挥下 带领下为大家带来的第一场音乐会的录音。那在2018年1月28号，我们将为大家再次呈现大师与少年系列的音乐会。 小鸟在旁边跳啊跳，他们两个谁也不服谁，争吵不停。 突然 ，Peter 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猫，猫蹑手蹑脚地爬着穿过了草。猫轻轻地对自己说，小鸟这家伙正忙着和鸭子吵架呢，趁这个机会我可以抓到它。它一面想一面悄悄地溜到了小鸟的后面。 当心 ，Peter 叫了一声，小鸟嗖的一下飞到了树枝上。鸭子听了特别的生气，对着猫愤怒的嘎嘎的在叫。它自己在池塘中间，可一点都不危险。猫咪围着树转了一圈，心里暗暗地琢磨着，该不该爬上去啊？恐怕我还没爬到，这小鸟啊就飞走了。 这时候爷爷出来了，他看见 Peter 跑进了牧场，非常生气，大声嚷嚷道：“哎 ，Peter， 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万一有狼从森林里跑出来，那可不得了。爷爷的警告，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小男子汉是什么都不怕的。表现爷爷非常生气，气呼呼地拉着他的手，将他拖进了大屋子里，还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 来没多久，果然从树林里出了一只大灰狼。看到了，吓得马上爬到了树上。鸭子吓得嘎嘎的直叫，这个笨鸭子惊慌失措的竟然从池塘里跳了出来。他拼命的跑啊跑啊，那大灰狼在后边拼命的追啊追啊，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大灰狼终于抓住了这只鸭子，而且一口把它吞到了肚子里。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猫咪蹲在一个树枝上，不敢出声。小鸟站在树枝的另外一端，要知道，它可不敢和猫咪靠得太近。大灰狼，它在树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直勾勾的用贪婪的眼睛紧盯着他。 Peter 在门缝里注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一点儿都不感到害怕。他跑进屋子，找到了一根结实的绳子。 每到六一的 的时候呢，我总会把这首乐曲带到大家的耳边。那今天再一次来聆听，依旧是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2017年八月份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上的现场演奏的版本《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1月28号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将为大家带来的大师与少年系列音乐会。那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演出。 绳子做了一个圈套，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绳子从树上放下去。绳子一下子套住了狼的尾巴，皮特立刻使劲用力地向上拉，他不停地拉。大灰狼感觉自己被套住了，于是大灰狼疯狂地乱蹦乱跳，拼命地挣扎。但是 Peter 已经把绳子的另一头牢牢地拴在了大树上。所以大灰狼他越是挣扎，这根绳子就勒得越紧。 这时候，几个猎人， 几个猎人， 循着狼的足迹，从森林里走出来。 一边走， 他们一边走，一边开枪。 小鸟和我已经把狼抓住了，我们把它送到动物园去吧。 想象凯旋的队伍吧。

但是由于天气十分寒冷，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谨防感冒。此外，天干物燥，需要勤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也就是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后的再次亮相演出。这场音乐会将由一流乐团的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魅力中国中华古今经典诗词名家朗诵音乐会将于明天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本次朗诵音乐会将上演朗诵表演家江家羌、朱琳等朗诵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静夜思》《满江红》，还有歌唱家演唱的四大名著主题曲，令人期待。歌唱世间的美好，吴玲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六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由著名合唱指挥、音乐教育家吴玲芬执棒，他将率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我亲爱的》《蓝色多瑙河》《欢乐的那达慕》《弯弯的月亮》等曲目，雅俗共赏。中国爱乐乐团2017-2018音乐季交响音乐会将于本周六晚登陆中山公园音乐堂。据了解，此次担任指挥的是青年指挥家黄毅，他曾执棒德国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德国法兰克福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近年来与歌唱家张丽萍、袁晨野、梁宁、演奏家艾利森·巴尔松、张浩辰、文威等有过成功合作。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时段再会。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也是我们电台的青少年乐团，在2017年的8月份成立音乐会上的一些录音片段。这是源于在1月28号，也就是这个周末，我们将为大家所带来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参加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的演出，大师与少年系列的演出。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那耳边所听到的星光电影院，也是来自于在上次的音乐会当中，由广播之声艺委会的委员音乐家们他们合作来演出的。他们是大提琴家张莹莹、钢琴家张嘉林，还有就是小号演奏家尹小辉。那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好像觉得哎，和这场音乐会好像也有一些关系。没错，那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就是由尹小辉他来指挥的。在2018年的这场音乐会中，小辉的身份从小号演奏家转变为指挥家。那无法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几个直播平台，像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还有今日头条，都可以看到我们音乐会的现场直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就是由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来演奏的。那在这次音乐会当中呢，除了全体乐团成员都会参与演奏的管弦乐作品呢，还分别以弦乐队和管乐队的形式来演奏弦乐作品和管乐作品，更丰富的为大家来展现的是管弦乐队当中不同组别的声音魅力。在1月28号，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将会举行的就是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7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 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2017年的成立音乐会上的一些录音，比如耳边所听到的就是由汤姆海来指挥我们乐团来演奏的拉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钢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少年钢琴家朱浩正。 Thank you.